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慕道课的第六课，人的回应，信心与悔改。我先带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复习。在第一课当中呢，我们认识了上帝，那一位真实存在的神。在第一课当中，我们讲到上帝凭着他的智慧和全能创造了整个宇宙，也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也是为他所创造的，包括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类。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上帝在整个宇宙当中有造物主的主权，整个宇宙是他所创造的，他对整个的宇宙都有权柄。这是第一课。在第二课当中呢，我们认识了人的光景，悖逆的人。当上帝将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创造放到伊甸园当中的时候，伊甸园也叫做乐园，对不对？他们在那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时光，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争吵，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他们在那里完全的与上帝面对面，他们活在真理和圣洁当中。只要他们顺服上帝那一个荣美的生活的样式，他们就可以一直的幸福下去。但是呢，在那一刻当中，我们提到人们亚当和夏娃是怎么堕落的呢？就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神的方式来管理自己和世界，就是拒绝上帝做他们的君王，而听从了撒旦的谎言和引诱，从此呢就让自己和整个世界陷入到了罪恶当中。所以罪恶是产生的，是他们听从谎言，听从撒旦的引诱，而去违背那一个真理爱和生命的源头上帝，而产生了罪恶。这一点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经验，就是当我们看周围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仇恨、嫉妒、骄傲、自私，你去看你周围的世界的时候，战争、贫穷、疾病、饥荒、死亡等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有罪恶的存在啊，罪恶是真实的。所以人类从亚当开始呢，所有人都成了反对神的悖逆者，而这一个悖逆呢，就塑造了我们的生命，让整个世界产生了混乱。在第三课当中呢，我们看到罪带来的后果，罪不仅仅是一种扭曲，罪还会带来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摧毁上帝所创造的原本那个美好的和谐的世界啊。因为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有秩序、有公义、有圣洁的和谐的世界呢，被摧毁了。所以呢，罪就会带来一个后果，叫做死亡，对不对？啊，对神的悖逆也使得整个受造界呢，会受到神公义圣洁的审判。于是呢，有三件事情临到这个世界。第一件事情，罪恶临到这个世界。第二件事情，死亡临到这个世界。第三件事情，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罪恶我们有切身的感受，死亡每个人都有经验，第三样审判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经历过，对不对？但是前两样是真实的，第三样呢，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因为人人都是罪人，罪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一句话呢，否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那种人死如灯灭的幻想和想法。这是第三课。然后在第四课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如果第三课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讲得如此的绝望和糟糕，没有出路的话呢，第四课开始有一个扭转，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诶，按我们的经验，人人都是有罪的，这个好像是经验，人人都是要死的，这是经验。第三件事情，人人都要受审判，这个尚未经验到，但是是真实的。那么这样的话，人生就是一个坏消息，对不对？那如何面对这个坏消息呢？就是有一个扭转和转折，就是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为叛逆者而死。圣经说神爱世人，并且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 成为人，他本是神。当他耶稣成为人的时候，过着顺服上帝的完全的生活。哎，这一点很明显跟亚当做了对比，对不对？亚当作为上帝被造的儿子，过着悖逆上帝的、犯罪的、不顺服神的生活。耶稣基督作为上帝永恒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过着顺服上帝的圣洁的完全的生活。于是呢，亚当和他的后代是有罪的，但耶稣基督却是无罪的。但这一位无罪的呢，在第四课当中我们提到，他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刑罚。你知道，我特别在那一刻提到，有罪的人接受审判，承受死亡，这个叫应该的，对不对？但无罪的人接受审判，承受死亡，这个就叫不应该的。而这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对他而言，不应该的事情发生在了他的身上，这就表明说这件事情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这个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就是他不是为着自己的罪而死的，而是为着我们的罪而死的。这个就叫代替，这个叫背负我们的罪恶，这个叫赦免。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罪，就带来了上帝对我们的赦免。然后在上一课，上一周当中呢，我们在第五课提到，哦，耶稣死了，我们每个人都信，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耶稣已经死了。但是基督信仰最伟大的一点还不在于耶稣已经死了，基督信仰最伟大的一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没有停留在死亡的状态。上一周我跟大家看到短片基督复活的三个证据，对不对？空坟墓，还有就是许多人的见证，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门徒的那一个完全的归信。然后我又给了大家七个耶稣复活的历史事实和对这个事实的解读。而这一刻都帮助我们理解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表明一件事，表明什么呢？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啊，因为承受了自己的罪的代价和审判。但是耶稣死了之后，神亲自又让他复活了，这件事情就表明神接纳了耶稣的死作为我们罪恶的代价，表明在所有在耶稣里的人呢，就不再因着自己的罪而受到地狱的刑罚和审判。因为耶稣怎样死替我们死了，耶稣的复活也将新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每一个人。是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审判。但是他的子民呢，因着自己的罪已经被审判了，被审判在了耶稣的身上。而不相信他的人呢，自己的罪就要审判在自己的身上。啊，这是第五课。那今天我们来看第六课。当你看完前面所有的信息的时候，第一课我们讲到神，整个宇宙的君王创造了我们。第二课我们讲到人犯罪了，悖逆了整个宇宙的君王。第三课我们讲到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和审判。第四课我们讲到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替我们承受了死亡和审判。第五课我们讲到他不仅替我们死了，他还从死里复活了，使我们得到赦免。那这五个信息呢，一旦被宣讲出来呢，就带来了一个呼吁，带来了一个邀请，就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五个信息。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听完这五个信息之后呢，都要面临一个抉择，要么接受耶稣啊，要么拒绝耶稣，要么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胡说八道，要么你觉得说这个信息是关于你生命当中几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生的柱子嘛，关于永恒，关于创造，关于堕落，关于罪恶，关于死亡，关于永生，关于罪得赦免，关于复活，关于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不是人生的柱子？哇，人生是有这些追求的，你发现没有？我们会追求生命，我们会追求永恒，我们会追求罪得赦免，我们希望过一个美好的、良善的、圣洁的生活，每个人都希望过好的生活。 连坏人都希望做一个好人。啊，你突然发现说这些事情原来是关乎人生的柱子的事情，对不对？既然这些事情关乎人生的柱子，那么你突然发现呢，你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要么相信耶稣基督，要么不相信，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甚至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会说的更严重一点，要么得救，要么被定罪。哎，因为在第二课和第三课讲到了，对不对？要么是得救的，要么是被定罪的，所以我们只有这两种选择，面对福音只有这两种选择。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要特别的邀请每一位慕道朋友来注意，刚才我们回顾的前面五课，这五个信息，每一课都是一个信息，对不对？各位，不仅仅提供一个这个信息或者作为一个科普常识的目的，不是说你来的这五个晚上每一次来科普一下，了解一下基督教信仰。我们听见这一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对这个信息的回应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信息每一刻我都讲到说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所听到的真理只有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这些真理才跟我们有关。所以各位慕道朋友，今天晚上呢，福音会邀请所有听到的人做出回应。我说的这个回应不是你举手，不是你站起来，不是你说你信不信，我说的这个回应就是你要来用前面的这个五个信息来深深的拷问自己的内心，不断的郑重的来思考。因为福音的邀请呢，会给我们两条出路，只有二选一做抉择，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请你把眼睛闭上来，好好的认真的来想这几个问题。第一，前面那五个信息你是怎么看的，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认为的，这些信息对你来讲仅仅只是一个科普的常识，一个信息的资料，让你接触从前没接触的一些的对基督教的了解而已吗？你对这五个信息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疑问、困惑、不理解？这都正常。但是最终呢，无论有，如果有很多的困惑、不理解，你可以继续的来学习，没有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五个信息，至少我们基督徒认为是真实的。至少许许多多，全球许许多多人认为是真实的。所以你也要问自己，你是否认为它是真实的？你是否相信这些福音的信息？所以你发现了，当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想告诉你呢，其实面对这五个信息呢，你不仅仅是来参加一场这个宴会、游乐场，或者是去 KTV 唱首歌而已。你去这样的场所，你不需要做抉择，对不对？嗨完直接回家。啊，但是这五个信息可能听的时候本来就不嗨，对不对？但这五个信息却催逼着我们每一个人做抉择。我知道很多人面对这五个信息的时候，做抉择的方式都不一样哈。我们会有不同的抉择，下面我会给你描述一下，可能这就是你心里的想法。但无论你有多少种想法，归根结底只有两个抉择，就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只有这两个，只有这两个。但是呢，这两个呢还有很多种亚型。今天晚上我想先来分享一下这些的亚型。亚型的意思就是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对不对？好，第一种方式，可能第一种方式最决绝，最明确，也是最刺激。可能很多人会有第一种方式，就是不，我完全不相信， 就是说你来参加完这五课之后，你会告诉我说我完全不相信。当然可能你拒绝这五个信息，拒绝福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呢我依然想要对拒绝的朋友来提醒一下，你要思考一下你拒绝的原因是什么。你要知道每个人拒绝一个信息一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毫无理由的，对不对？就意味着我们拒绝的原因是背后有一个操作系统在操作我们的头脑和心，而那个操作系统是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固定的程序，对不对？可能有一个原因，对中国人来讲可能这个原因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就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以至于你觉得刚才讲的事情呢是天方夜谭，是忽悠人，是随便说说而已，这是可能很多人拒绝的一个原因，对不对？还有人一个拒绝的原因呢，哦，我知道哈，其实很多人拒绝的一个原因是他曾经跟基督徒有过不愉快的接触，比如说他的邻居，他的某一个同事，他的某一个同学，他的某一个亲戚曾经是基督徒，但是好像表现得非常的糟糕，没有爱心，这个为人处事也不好，以至于呢他对福音信仰很反感，以至于呢他不想跟基督徒有任何瓜葛。我也知道这也是很多人拒绝福音的原因，但是呢我要特别的提醒，尽管拒绝福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人拒绝福音的根本理由哈，还不是这两个。前一个是理性上的，无神论者是理性上的，但是短篇破除的就是这一个，对不对？后一个是经历上的，就是我有不愉快的跟基督徒相处的经历。抱歉哈，多抬一句杠，其实你也有很多不愉快的跟非基督徒相处的经历，对不对？因为人都是罪人嘛。但是当我们去做抉择的时候，我们那些许许多多跟非基督徒相处的不愉快的经历反而让我们给抛弃掉了。我不是在为基督徒辩解，有一些人可能确实就是表现得很糟糕，这个可能是真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依然不能成为我们阻碍我们来认识这个信仰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人拒绝这个信仰的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人喜爱自己的罪。哇，这个很刺激。有人会说，我从来都不喜欢自己的罪，我当我自己表现得很糟糕的时候，我自己都想打自己两巴掌，对不对？不是的。当然有的时候那叫懊悔，那叫后悔，或者说那个错误带来的后果让我们觉得难以承担，我们很后悔，当然有这样的时刻。但是你发现每一个人天生都是自我的、自私的、骄傲的，每一个人天生都是这样的，对不对？而这个叫做喜爱自己的罪，这就是自我嘛。因为人拒绝福音的缘故，是因为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悔改，不愿意信靠那一位圣洁荣耀的创造者、救赎者和审判者。甚至讲前两个者的时候，对我们的挑战还小一点，说他是创造者挑战小一点，说他是救赎者，哎，信不信的救赎者总是一个好词嘛，说他是审判者的时候就比较厌烦了，对不对？但你要必须知道，如果他是创造者和救赎者的话，他也就必然是审判者，他三者是一定是合一的，对不对？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拒绝了福音，其实呢我要特别的提醒你，今天晚上如果你拒绝了福音呢，你其实不是在拒绝我，你也不是在拒绝邀请你来教会的你的那一位朋友。在根本上来讲呢，我会告诉你说呢，你其实是在拒绝上帝，而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是真实存在的，是整个宇宙的大君王，即使连今天晚上你拒绝他这件事情他都知道。因为你拒绝我们无所谓，你拒绝我无所谓，拒绝你的朋友无所谓，拒绝甚至拒绝教会都无所谓，换一个教会都可以，但是拒绝上帝却非常的严重。 所以作为牧师呢，我必须非常真诚的，你能看出来我很真诚对不对？但是我也必须非常严肃的凭着爱心对每一位慕道朋友说，拒绝人生命当中的唯一的那一位救主，这一件事情是相当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一旦拒绝了那一位救主，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罪和自己的过犯呢？我们如何面对圣洁公义的审判呢？所以一个罪人拒绝一位拯救者，一个罪犯拒绝一位代替者，是相当不明智的。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别的选择，你发现没有？因为如果耶稣所说的是真的，拒绝他其实就是拒绝了整个宇宙，就是拒绝了整个世界，就是把自己与整个宇宙和整个世界给隔绝开来了。这是第一种反应。但是呢，我要特别的告诉你，即使你今天晚上拒绝，我也继续欢迎你来我们教会来听，我们继续的欢迎你，我们继续的把你当做好朋友来欢迎你来听慕道课程。但是呢，我还是要严肃的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还有第二种选择，不是那种明确的拒绝，而是一种优柔寡断的拒绝。可能特别是山东人会选择第二种，就是啊，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你们的信仰有个信仰还是不错的嘛，对吧？人还是要有个信仰的。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当面的拒绝嘛，觉得当面的拒绝会伤了人家的面子，对不对？反正人家来欢迎我，还是把我当好朋友来跟我费劲巴拉的讲了一个小时，对吧？所以不太好意思当面拒绝。也没关系。你知道在后现代的文化当中呢，有一个文化现象促使了这种决定。儒家文化会促使这种决定，后现代主义也会促使这种决定。就是呢，在儒家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情世故当中，儒家人文化的人情世故和后现代主义的宽容和相对的包容当中呢，尊重别人的信仰被视为基本的礼貌。所以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所以呢，即使我知道很多的慕道朋友即使不相信呢，他也不会直接说我拒绝我不信，他会优柔寡断的拒绝。因为他不愿意相信，于是就开启了优柔寡断的模式。当然我知道呢，有一些人呢其实是无法确认福音信息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新道理，所以呢他希望在做出决断之前呢先研究一番。而我会非常的欣赏这样的人，就是你想要先研究一番基督信仰，非常的好。那么呢，我要特别的欢迎你阅读圣经因为每一次慕道朋友来我们教会，我们都会送给你一个大礼包，对不对？里面有圣经，有福音单章，有一个笔记本我欢迎你去阅读圣经，阅读我送给你们的福音单章，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放心，即使你当面拒绝或者优柔寡断的拒绝，我们都照常的欢迎你对。并且我们也希望你可以与带你来教会的你的那一位基督徒的朋友来交谈，你可以有任何的问题来问他或者来问我都是可以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说你想要研究一番再信，至少这几种方式是你研究的方式，对不对？读圣经，来聚会，阅读福音单章，跟你基督徒朋友来交谈，这不就是真诚的去研究的方式吗？为什么我要把这三种方式具体的罗列下来？因为我恐怕你说我想研究一番再信只不过是一个推脱之词。其实你回去不研究你回去也不会去读圣经，你回去也不会去想，你只是一个推脱之词。我再一次说，即使是推脱之词，欢迎你下周继续来。我再一次强调没有关系，你不要觉得伤了我的面子，没有的事儿，我们永远都欢迎你继续的来，好不好？我只是非常严肃的把这件事情呢给你摆出来。既然这是人生重要的事儿呢，我也希望你严肃的 来去研究一番。但是呢，即使这种优柔寡断的拒绝呢，我也想有责任非常严肃地提醒这种优柔寡断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优柔寡断来表达了那一种被动的拒绝。但是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这是一件关乎生命死亡的事情，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并且做出抉择。这不是一件关于喝啤酒、吃烧烤、蹦迪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抉择，去不去都无所谓。但是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所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是第二种状况。那还有第三种状况，就是更被动。就是我常常会听到第三种状况，就是以后再说，等，对，我了解了解，等我退了休了就来你们教会参加聚会，等我有机会了，等我不忙了，等我有时间了，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对不对？可能在座的有一些的慕道朋友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这样想的意思是什么？这样想的意思是，现在我还不想面对这个严肃的信息。你刚才讲的太严肃了，你刚才讲的太郑重了，你刚才讲的太重大了，我不想面对这么严肃、郑重、重大的信息。意思是，我还不想做抉择。各位，你知道吗？让我请允许我这样说，如果面对一项严肃、重大、郑重的事情，不做抉择，也叫做了抉择。什么意思？就是选择了消极的、被动的去拒绝。比如说，当在考试的时候，考试试卷上询问你说一加一等于几，你知道你有好几种，看起来有好几种抉择的形式。你可以填上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一种抉择，对不对？你可以填上一加一等于三，这也是一种抉择，只不过是错误的抉择。但你知道你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不填，你说容我回去想一想啊，容我回去好好思考思考，这个事太重大了，我现在我不想填一加一等于几，于是你空在那里了。你知道空在那里也叫一种抉择，对不对？因为空在那里叫做什么？叫错误答案，你知道吗？会扣分的。因为一加一等于几，你空在那里，这个会扣分的，对不对？你看起来不做抉择，你也不填二，你也不填三，对不对？但是你觉得说你可以不用做抉择了，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抉择呀，这个是会扣分的。所以呢，各位慕道朋友，我想特别的提醒每一个慕道朋友，当一个人不愿意面对生命当中这些严肃的、庄严的、重大抉择的福音信息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还不想做出任何生命的改变，就是只是因为我们不想做出生命的任何改变，我们不想被这些重大的、严肃的事情来影响我们自得其乐、自成体系的小资生活。我觉得我现在无忧无虑，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本来就不错了，为什么要让我思考如此重大的问题呢？你会发现，很多人是因着不想做出改变而不做这个抉择，对不对？也许你现在过得很开心，所以呢，你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个信仰，只有时间去开心去了，对不对？也许你现在过得很艰难，以至于你没有心情来思考这个信仰，因为沉浸在自己的艰难当中，不愿意来思考这个信仰。但这都是一种抉择。但是再一次的，我要提醒这样的慕道朋友，没有人可以确保自己在世的日子。你知道基督徒常常会说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是的，无论哪一种抉择，我都要告诉你，福音非常清晰地邀请每一位朋友来回应。你相信或者不相信，但是我要再一次地强调，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我们都愿意继续地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来听慕道班的课程。还有第四种抉择，第四种抉择就是，是的， 我愿意相信，我接受福音的信息。啊，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相信了福音，并且他愿意成为基督徒。是的，我要特别的对这些尚未受洗的慕道朋友说，是的，你内心深处可能相信了，愿意悔改，愿意成为基督徒。我要告诉你，相信和悔改是成为基督徒最恰当的回应。我为你读两节经文，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行传17:30，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时候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你发现了，悔改是对信仰非常好的回应，或者说正确的回应。在约翰福音5:24，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发现信，信心，相信是对信仰正确的回应。所以让我这样说，相信和悔改是对这一个福音信息正确的回应。所以接下来呢，我要对那些内心听了慕道课已经相信悔改的尚未受洗的慕道朋友说，我要简单的给你们分享什么是相信，什么是悔改，好让你来检视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是不是真的悔改。其实这两个词都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先说相信，相信是什么意思呢？相信的第一个意思是信靠的意思。相信表明的是，不仅表明你认同福音的信息是真实的，接受福音的信息，它不仅仅表达同意、点头和认可，当然它有这个层面的意思，就是相信的意思就是同意、点头、认可、接受。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就是我先同意、点头、认可的基础之上，我还会产生信任和信赖。所以呢，相信的意思是不单同意福音的事实，还对这些事实产生信靠和信赖。相信是一种信靠，意思是你相信神的确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掌管着这个世界，这个叫相信。你相信神的话，相信人真的是有罪的，应当受到公义圣洁的审判，犯罪堕落了。你相信神的应许，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的确为你的罪死了，并且他为了让你称义复活了。你相信他的在应许当中的盼望，就是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真的会驾云降临来到这个地上，所有信靠他的人会有永远的生命，这就叫相信。你会发现这几个信息是非常重大的，对不对？你相信这些信息，并且呢，这些信息呢，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这些信息会改变你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些信息会让你重新塑造你的善恶的标准，甚至你的行动都会因着这些信息而发生改变。这个就叫相信。就是你的生活，你的行动会因着这样的信息被影响，这个叫相信。所以呢，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你会开始凭着信心向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开口祷告，说，天父上帝，我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的主。你会乐意读上帝的话语，圣经，你会乐意参加教会的聚会，你也乐意把自己获得的这个好消息叫做福音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叫相信在改变你的生活，对不对？这就叫相信。这是对相信的第一个层面的解释。但是请注意，相信还有第二个层面。 相信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所相信的内容也是重要的。所以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相信的人而已，不是说我很有信心而已，基督徒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的人。你看到刚才我讲的相信的内容的时候，全部跟上帝、跟耶稣基督、跟未来的盼望、跟罪得赦免有关系，对不对？而这些福音的信息呢，其实是会塑造我们的生活的样式，包括我们的言语行为，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与人相处的方式。所以呢，相信靠的对象是谁呢？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年彼得对着耶路撒冷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彼得指着耶稣基督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自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知道相信的对象是谁了，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就是上帝啊。所以相信的对象非常的明确。相信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叫做持续的相信。是的，在约翰福音那里，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这个子就是指的耶稣哈，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但是这个信呢，在原文当中它不是指的过去式，就是过去相信的，而是一种现在式，就是持续相信的。所以一个真基督徒呢，是在一个信心上持续相信的人。一个真基督徒呢，他不仅仅是一时的感情的激荡说举个手我相信，或者做一个祷告说我接纳耶稣，或者说仅仅是这个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内心而已，不是的。信心的含义是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而不仅仅只是短暂的同意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神的应许是什么？那些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得到罪的赦免啊！我们的确据最终是基于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啊！这是关于相信。所以相信不仅仅是同意，相信是信赖，相信不仅仅说是有信心，相信是有具体的内容的，相信是有具体的对象的，就是上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信不仅仅是暂时的同意，一时的激情，相信是持续的信靠。所以这就是相信。我要来分享第二个词，叫做悔改。悔改也是一个非常有深刻含义的词汇。悔改指的什么意思呢？悔改的意思是从思想、言语、行为的最终回转。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天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在行为上都会犯错，对不对？都会有一些扭曲，都会得罪人，都会伤害人啊！当然别人的思想、言语、行为也会伤害我们，也会得罪我们啊！这个当然就叫罪了，对吧？这个就叫罪。然后呢，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那里告诉人们说，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什么叫悔改？比如说你正在走在路上，前面是万丈悬崖，你在狂奔，以每秒这个十米的速度啊，前面还有200码就是悬崖，那这个就叫做奔向灭亡的道路，对不对？奔向死亡的道路，奔向悬崖的道路。那么什么是悔改呢？罪的意思就是离弃神，离弃真理，走在与神相反、与生命相反、与真理相反的去往悬崖的路上，这就叫罪，这叫在罪中的生活。那么什么是悔改呢？悔改的意思是你正走着走着，突然有一个急刹车，就是停住，不继续往那个方向走。然后呢，不仅仅是停住而已哦，停住仅仅只是不继续犯错了，不是的。基督徒不是仅仅只是不再犯错的一个人，基督徒是停住之后做一个180度的掉头，走向真理，走向生命，走向神， 走向上帝。所以悔改的意思是停住，并且做180度的掉头。所以悔改表达什么？悔改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抵制自己。我们说人已经犯罪堕恶了，对吧？自己就是罪恶的源头嘛。悔改意味着抵制自己，抵挡自己，抵制自我中心，并努力做出改变。所以你突然发现悔改这件事情是一定是来自于超自然的恩典，对不对？因为我们做不到嘛。你说你能停得住吗？比如说在悬崖上往下掉落，你能不能掉在半空中突然停住？不会的，对不对？你能不能掉到半空中突然违反重力原则往上升？不会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悔改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件超自然的恩典。当然悔改的表现是什么？是内心到行动的180度的转向。所以我先说悔改的表现是什么。悔改的表现就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不再与神为敌，不再站在神的对立面，停止犯罪，开始站在罪的对立面，开始站在神的那边，不再随从自己肉体的欲望，不再为自己邪恶的行为做自我中心的思考和辩解，这个就叫悔改。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人天然做不来的。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表明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做不来这样，就是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要告诉你，相信和悔改在本质上都是上帝超自然的恩典和大能从高天之上临到我们。说的更严重一点，悔改指的是痛恨自己的罪，并且抵制自己的罪。你一天就不想干，对不对？痛恨自己的罪，抵制自己的罪。哎，痛恨别人的罪比较容易吗？抵制别人的罪比较容易，你痛恨自己，抵制自己，这个就比较难了，对吧？所以你突然发现我们天然的每个人都不愿意干这个事儿，除非神的恩典，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痛恨自己的罪，抵制自己的罪。如果不是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真理光照我们，我们天然都会痛恨别人的罪，抵制别人的罪，但不会痛恨自己，抵制自己。但是因着我们认识了神的真理和圣洁，如果我们经历了上帝的爱和救赎，那么我们里面就会生发出那个新生命的力量，就是愿意跟罪做对抗。所以悔改并不，请注意哦，当我们说基督徒愿意跟罪做对抗的时候，不意味着说你从此永远不再犯罪了。我担心一些慕道朋友说，哎呀，抱歉，今天上午又恨人了，看来我没有真正的悔改。不是的，只要活在世上，你会发现你每一天都要跟罪做对抗，跟抵制自己的罪，对抗自己的罪做对抗。但是我要告诉你，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在于，基督徒愿意靠着神的真理和恩典，不断的与自己的罪做斗争，并且持续一生之久。这恰恰显明我们里面是有新生命的样式。这就是悔改。悔改意味着从罪中转回，悔改还意味着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属于神的忧愁。我来解释这一点哈。我知道很多人呢也会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犯了一个错之后感到很后悔，好像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犯了错，为自己的错感到很后悔，很懊恼，很沮丧，甚至很苦恼。但是请注意，这可能还不是悔改，因为悔改不单纯是一种感受。当然悔改会有感受，会有懊恼，会有后悔，这个是对的。但是仅仅有后悔可能还不是悔改。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对罪感的懊恼不一定是悔改的原因。是比方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这个错带来了不幸的结果，比如说一个男人出轨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他家庭的破裂， 那他是不是会因着这一个家庭的破裂感到很懊恼很懊悔，对这个糟糕的结果感到很后悔呢？可能正常人都会感到很后悔，对不对？但是感到后悔不一定是悔改，他只是承受不了那个错误的结果，对那个错误的结果很抗拒，对那个错误的糟糕的结果很抗拒。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为一个糟糕的错误的选择带来的那个糟糕的后果感到很难过，但这可能还不是后悔。后悔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悔改是不仅对那个糟糕的罪的结果感到很难过，而是对罪本身感到很难过，就是你对那个错误本身就很忧愁。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悔改，就是你恨恶的不仅仅是罪的结果，你恨恶的就是那个错本身。这个会让你厌弃罪，远离罪，并且乐意顺服主基督。而这个除非神的圣洁充满你的心，神的真理充满你的心，否则你不会恨恶那个罪本身的，你会恨恶那个罪的结果。所以最后让我总结，我们听了前面五个信息，福音邀请每个人做出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而最终的相信最本质上的就是相信和悔改，信靠神并且悔改自己的罪。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两样事情都是内在的，对不对？你说我信，你说我愿意悔改，这都是内在的看不见的。但是这一个看不见的呢，最终它会在外在上彰显出来，在行为上，在言语上彰显出来。所以呢，相信和悔改首先发自我们里面的内在，最终这个从内而外的信仰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如果你还不是一位基督徒，我希望这一刻帮助你明白福音真理，也帮助你做出抉择，知道做出抉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而不是一件轻忽的事情。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